在整本圣经当中呢，神的形象和样式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哈。在上一次的讲课当中，我们特别的论到偶像这个主题，对吧？因为神的子民和百姓其实本来就能反映神的形象，但是当神的子民和百姓犯罪堕落，不再反映神的形象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拜偶像，对吧？形象这个词跟生命本质、身份地位有关系，因为像谁就意味着是属于谁的，是谁的儿子。你记得在创世纪那里说，亚当生了一个儿子，形象和样式都跟自己相似，对吧？就是亚当的儿子，这个儿子叫做赛特，对吧？赛特。所以呢，你记得在其实比赛特更早的是，耶和华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用尘土造人，对不对？称他为人，就表明人是神的儿子，就是像神的那一位。那在整本圣经当中呢，记载上帝其他的创造的时候都是各从其类，唯独对人的创造是从一本造出万族来，对不对？要知道一本造出万族来有一个相当深远的意义，就是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传承，生命的传承。有一篇论文哈，我忘了是什么时候发表的，应该是伊勒写的，教会作为历史之目的。他特别提到一个点，他说呢，上帝的创造当然在某个角度来讲，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那里就已经完成了，对不对？已经完成了整个宇宙的创造。但是从一个末世论的角度来讲呢，又是直到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才完全的完满完结，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在上帝的创造当中，起初他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亚当，对不对？亚当的创造是一个开始性的，是一个这个起始性的、开端性的一个创造，对吧？但问题就在于说，亚当的这一种创造开始性的创造呢，在某个角度来讲，上帝整体的心意并没有停在这里，对不对？因为上帝让亚当沉睡了之后呢，上帝取了亚当的肋骨，然后造了谁呀？造了夏娃，在夏娃的身上就赋予了一个末世性的意义。所以呢，神学家会总结说呢，亚当的创造呢是一种这个开始性的一个创造，但夏娃呢是一种末世性的创造。为什么是一种末世性的创造呢？因为亚当跟夏娃的结合指向一个末世性的使命。是的，末世性的使命，上帝祝福他们，包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包括治理这地。哎，我们在讲圣殿那一个主题的时候，是不是都指向一个末世性的使命？甚至包括什么呢？园中各样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这是不是指向一个末世性的诫命？甚至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一个他们要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这一个修理看守在伊甸园里，都是一个末世性的使命。因为借着他们的生养不断的在扩展一个圣洁的空间，对吧？也扩展一个上帝的形象在全地遍满的一个场景。所以呢，形象和样式跟两件事情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第一，跟你的身份地位结合在一起，就是你是谁，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是关乎本质的，生命的本质，就是你是谁。那你要知道，在上帝所有的创造当中，唯独人是像上帝的，对不对？其实呢，其他的物品，无论是花草树木、山川大地、海洋，其实是不像上帝的，对吧？当然透过这高山大地、海洋、日月星辰，在某个角度来讲，他们可以看他们的时候能够反映上帝的荣耀，或者说认识一些上帝的荣耀，是的，这个我们承认。但是借着人的生养，借着人的顺服，借着人的敬拜，借着人的工作扩展这个伊甸园的使命， 其实呢是把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在整个大地上来扩展，所以像上帝是一件相当相当伟大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为什么像上帝是很伟大的？因为在上帝的那个心意当中，或者在上帝的一个荣耀的使命当中，他把自己的那个原本的荣耀分享出来给人，称之为人嘛。并且我们也提到过，对不对？要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不是像一棵树的样子，也不是像一个山的样子，他是像谁的样子？也人的样子，对吧？当然你可以从一个更本质上来讲，亚当就是照着基督造的，对吧？照着基督原本的那一个样子造的。但是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基督是比亚当更晚的，对吧？你就知道在这一个荣耀的使命当中是承托起来这个使命的。所以呢两个点，形象和样式呢跟两个东西有关系。第一，跟这一个本质有关系，身份地位本质有关系，形象和样式涉及到身份地位本质。第二，我们在上一课当中提到偶像这个主题的时候，形象和样式也跟人的这个使命有关系，对不对？你是到底反映神的形象和样式，还是反映这一个偶像的样式？这是两种人生的意义和使命，对吧？所以呢，我们先来看这个本质。事实上，生命的本质是人跟万物一个最大的区别。我记得在诸约的国度那一章当中呢，我们用盟约的方式把圣经串联的时候说，神一次一次的与人立约，对不对？要知道立约是一个关系术语啊，约啊，盟约啊，它其实是一个关系术语，就好像顺服、爱，这些都是关系术语，对不对？你仔细思想哈，基督教的伦理都是在关系当中来描述的。为什么？因为三位一体的那一个神圣的团契关系决定了它其实基督教伦理是在关系当中的。因为伦理是本质衍生，本质的身份地位衍生出来的关系嘛。那你仔细思想这些伦理，无论是慈爱，爱是不是关系性的术语？顺服关系性的，爱、顺服、怜悯，这个包括这个团契，相交，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关系性的术语，对不对？盟约当然也是了，祝福、咒诅都是关系性的。那关系性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是有一个连接的。我们提到说，上帝与亚当和挪亚立了一个普遍之约，对不对？就是透过亚当和挪亚与全人类立约。为什么那个时候其实亚当和挪亚是代表全人类的，对吧？我们又提到上帝与亚伯拉罕以及亚伯拉罕的后裔立了是一个特别之约，是从万国万族万民当中把他们给选召出来。你仔细去看亚当之约和挪亚之约的时候，在其中立约的时候，谁是比较特别的？你仔细想，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人是比较特别的，对不对？亚当之约是这样，挪亚之约也是这样，人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在上帝与人立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关乎到万物？有没有关乎到我是说，在人与人立约的这个过程当中，万物其实是一个附属，对不对？万物是一个附属啊，这个包括这一个，他与挪亚立约的时候说，我与你和你的儿女以及地上的各样的活物，万物是一个附属，对不对？甚至包括这个架色寒暑都是一个附属啊，包括这个红挂在天空是一个标记。是表明对万物的一个照看和照顾。那唯独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他再一次把一个特别性的东西拣选出来，这个特别性的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而万国就成为了一个背景了。就好像他与亚当挪亚立约的时候，万物是一个背景，对不对？万物其实是一个背景，但是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其实万国成为了一个背景性的东西，对吧？因为他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前提是，他曾经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从哪里出来？本地、本族、富家， 本地本族附加就成为了一个背景。要知道亚伯拉罕的本地本族附加其实就是指的古巴比伦，对不对？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那一个最古老的人类的文明，对吧？那在那里，在那我多说一点哈，古巴比伦跟圣经当中的新兴的巴比伦帝国是两个事儿哈。这个大家应该理解的是一个历史的事儿哈。因为新兴的巴比伦帝国，亚述之后的那个巴比伦帝国其实是更晚的，对吧？但是在那个有古巴比伦文明嘛。那在苏美尔，对吧？对，苏美尔。所以呢在那里呢其实是上帝把万国作为了一个背景把它给招出来了。所以你再回过头去看创世纪的家谱也是这样的，你去看创世纪的家谱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记载家谱的时候它通常有两种方式来记载，一种就是那种水平方向的来记载家谱，一种就是那种垂直方向的来记载家谱。比如说水平方向的记载家谱，举个例子，挪亚有三个儿子，对不对？你去看他的家谱的时候，其实三个儿子的后裔分别做了记载，对吧？闪的后裔记载下面这个，他首先一个总括，挪亚的儿子闪、含、亚弗的后裔记载下面，然后第二节说亚弗的儿子是谁，第六节说含的儿子是谁，第二十一节说这个亚弗的哥哥闪，他的儿子是谁，对吧？好，然后最后总结。在那一章当中总结说，这些都是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宗族，他们各随自己的支派立国，洪水之后分散在地上成为邦国，对吧？哎，但是你去看的时候呢，你去看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可能大家没有特别的注意哈。他记载亚弗的儿子的时候，是以亚弗作为标的物，作为一个参考系或者作为一个起始来记载的，对吧？亚弗的儿子就开始记载。记载含的时候也是以含作为一个标的物开起始来记载的。但唯独记载闪的时候很有意思，他有一个细节，他说亚弗的哥哥闪，首先他是哥哥，对吧？然后呢说是希伯子孙之子，他也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对对对对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他提了一个什么希伯，对不对？他为什么说是希伯子孙之祖？那重点在哪里？其实这节经文的重点就在于希伯子孙，就是他以希伯子孙作为这个类似于这个参考系一样来说，对不对？就比如说呢，我们记载这个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家谱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为了彰显这个家谱的好，我们会把其中的一个名人拿出来说，哎，这个家谱呢他是谁谁谁的祖先啊，然后对吧，然后开始来记载了。他的细节说是希伯子孙之祖，他描述闪的时候说是希伯子孙之祖，意思是什么？希伯的子孙当然在闪的后面好多代，对吧？四代。然后呢他为什么跳过去先把希伯子孙说出来再说闪，用希伯子孙作为一个定语去描述闪，这就意味着闪的后代下面有个很重要的，就是啊希伯子孙，对不对？就是希伯子孙。你去看希伯子孙的时候他是指的谁啊？亚伯拉罕，对不对？你往后看的话，它其实是连到亚伯拉罕那里去。好，很有意思的是，你在这一个记载，就是他在第十章当中分别记载了闪、含、亚弗的儿子之后，他其实是又特别的把闪的族谱又另记了一遍，你发现没有？他其实是另记了一遍。为什么他另记一遍？另记一遍的目的就是为了凸显他，因为其他的三个弟兄就是把闪也列在其中，是一个水平族谱。如果你要把这个族谱画下来的话，类似于把 A4 纸横过来画这种水平族谱啊，闪、含、亚弗，对吧？但是呢，到十一章那里只列一个儿子，然后这个儿子生儿子，这个儿子再生儿子，再生儿子，就是全部都是垂直的，就是爷爷生爸爸，爸爸生儿子，儿子生孙子的这种的方式来列的，对吧？这种垂直族谱列的话 ，A4 纸你要竖着来列，对吧？它是一种垂直的。 所以呢这个叫垂直读谱，就是爷爷父亲孙子这种的。那这个垂直读谱一直追溯到谁呢？很明显这个垂直读谱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对不对？因为十一章的最后紧接着的其实就是十二章的开始，对吧？十二章的开始啊，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很有意思哈。有的时候呢我们去读上古历史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体验上的感受，觉得说应该是亚伯拉罕跟上古的那些挪亚们相距好像很大很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十一章的最后特别的把闪的儿子罗列了一遍，对不对？罗列到亚伯拉罕，然后十二章的一开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对不对？那为什么要特别说呢？就意味着巴别塔之后所形成的天下万国，就分散这个随着自己的宗族邦国立国的那一个的背景，成为了上帝招亚伯拉罕的一个幕布。他是把他从万国当中招出来，独特的选他作为，独特的拣选了亚伯拉罕作为一个特别的盟约的代表啊，特别的盟约的代表。然而呢，你知道自从亚当的后裔就是两个族谱，对吧？亚当就有两个族谱，一个是从这个赛特的啊，一个是该隐的，对吧？他是两个族谱。到了挪亚这里又是两个族谱，一个是闪的，一个是三个儿子的那个水平的。所以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那里，你有没有发现也是这样的特性？哎，你去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把这个以实玛利也列了族谱，对吧？他是水平式的，列了十二个族长。他也列到了这个以撒这里也是，他列以扫的时候也是水平列了，哎，是十二个族长吗？以扫，我记得不太清了，是不是十二个？以扫也是好像，对吧？以实玛利是十二个，以扫好像也是生了好多的族长，对吧？以东。那你去看到了开始列这个雅各的后代的时候，特别是后续的人，后续的作者列亚伯拉罕后裔的时候，通常都会列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开始生的是十二祖先，对不对？其实问题是亚伯拉罕不只生了以撒呀，他还生了以实玛利，甚至不止以实玛利，还有亚伯拉罕的妾，其他的那些就你都记不起来了，对吧？甚至以扫也不仅仅生以撒也不仅生了以扫，除了以扫和雅各之外也还有其他儿子，对吧？就压根就不列了，对吧？那你知道这个是在凸显什么？凸显重点。我退后一步多说点哈，说话呀，这个叫春秋笔法，说话不是把你所知道的所有全部说完那才叫实话。为了强调重点，详略得当也叫实话，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什么叫详略得当？就在你有一个重点去描述，这个重点是你花尽笔墨去描述的，那个非重点甚至可以压根都完全的不描述，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对吧？要知道透过人类历史来讲的话，就如果单单从人类的这一个国度的这一个兴衰的话，说实话其实以实玛利的后代也是很厉害的，单从政治经济军事的力量来说的话，对不对啊？甚至其实以扫以东人也不是比以色列人这个衰落很多，对吧啊？如果单从人类的政治的角度来描述的话，描述挪亚的后裔可能需要重点描述一下埃及帝国怎么兴起的，对吧？那里也是很厉害的。但是在一个信仰的读谱之下，它其实是一个特意的详略得当，详略得当，对。所以呢他描述的时候常常会说亚伯拉罕生以撒，只是说生以撒，其实我们也知道他也生了其他人，但是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先祖，对吧？到了十二先祖这里，你发现他就不再是那种仅仅是一个人的描述了，是十二个人同时描述，对不对？这表明什么？ 这表明十二仙组是共同承受这一个盟约的群体，他是共同承受了这个盟约，所以把他们共同的去描述了一遍。好，整个的为什么是同，你突然发现了哈，或者我们这样总结，这个垂直读谱是圣经追溯这个神的形象的重点或者焦点，水平读谱是这个垂直读谱的幕布和背景。水平读谱啊，其实是这个垂直读谱的幕布和背景啊，这就意味着他们其实是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虽然交织在一起，但是上帝特别呼召了一群特别的人。那你说上帝的重点和焦点在哪个族谱那里呢？很明显在垂直族谱那里，对吧？那是上帝的重点和焦点，对吧？但你有没有发现垂直族谱又常常在历史的舞台上受水平族谱的压制、欺辱、压迫，对不对？甚至你必须承认的一点是水平族谱其实是更强大的。这个不仅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是这样了，其实在这个赛特的后裔和该隐的后裔的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对吧？该隐的后裔都个个很厉害，对吧？文艺，这个冶金，这个吹拉弹唱，对吧？对，都很厉害的。但是呢，好像这个赛特的后裔就是结婚生孩子，然后死了，再生孩子，再死。他们其实就是好像就只是多过一种平凡的生活，对吧？但这种平凡之中隐藏了非常大的不平凡。为什么？因为你去追溯赛特的后裔的时候，它里面有好多次提到的是信仰信仰信仰，对不对？比如说以挪士，那个时候人才开始称呼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名字就有意义，对不对？那个时候求告耶和华的名，对吧？比如说拉麦，比如说挪亚，对不对？以诺，这些全部都是，对吧？你去仔细的研究他们的名字，就表明信仰在这个家族当中一直在传承，因为他们名字背后代表的是信仰嘛。信仰在这个家族，包括马土萨拉这个名字，都是含有信仰的意义的，对不对？所以你去看的时候，全部都是信仰的意义在不断的传承。那你去看该隐的后代的时候，那该隐当然，该隐这个是寄托了亚当和夏娃的这个期待得的吧？那当然是有信仰的意义的，但是他自己没有不是这个应许之子。但该隐给自己的儿子起的那个名字很有意思，对吧？该隐建了一座城，以他的儿子来命名，这个其实是把亚当夏娃那一个想做神的那一个的偶像崇拜的心态给放大了十倍百倍，对不对？就以人的名字来命名啊，以人的名字来命名，就意味着要传扬自己的名嘛。所以这个其实是巴别塔的原型和雏形，对不对？就是人想要做神，人想要永垂不朽，人想要独立于上帝之外的这种的这个建立自己啊。所以你会发现该隐的，当然这只是从名字的那个身份地位的角度，那身份地位是本质，对吧？但你会发现后来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的，对不对？因为在道德伦理的那里，那该隐当然是一个很恶很恶的人了，但是到了拉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比他的祖先至少在数学量词上恶了七倍不止，对吧？当然我们不是用数学来描述，用数学是表达一个文学的意义，对不对？那杀该隐的刀疤七倍，杀拉麦的刀疤77倍，他这样说的时候，这种文学性的表达就表明说我比我祖先该隐恶的不止一点两点了。少年人说伤我，我把他害了；壮年人损我，我把他杀了，对吧？谁瞪我一眼，我直接要他命，对吧？谁你瞅啥瞅啥，然后就直接上去了，是吧？你瞅啥啊？那不行吗？对，并且他是两个第一次记载多妻，对不对？两个妻子啊，第一次的记载，等等等等，我们不再继续描述。你知道 是的，它非常的强盛，或者说它也非常的邪恶。你要知道，你仔细去看拉麦这个拉麦的时候，这个拉麦，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跟这个挪亚的爸爸拉麦，或者说跟挪亚、跟这个挪亚的爸爸、跟挪亚的爷爷，大概那个时段是比较平行的，就是他们大概生活在同一个历史时代。你如果仔细去做这个时间性的对比的话，对不对？那你就知道了，可能逼迫挪亚的就是这个拉麦啊，对吧？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啊，或者说就是他们之间是有很大的纷争和矛盾的，对不对？啊，当然我不是说绝对的这种时间的平衡哈，就是跟这个时代相差是不远的，对吧？啊，他们都是有这些的状况。好，那形象和样式是反映的那个身份，身份就带来了不同的使命。我们暂且用使命也来描述那个消极的层面。你有没有发现该隐的后代也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打引号的哈，就消极的。该隐的后代是不是也有一个使命？传扬自己的名也好，凶残也好，残暴也好，或者说自立为王也好，要做众生之上的主也好，这也是他的使命，对不对？啊，拜偶像当然是的。但是这一个赛特的后代也有一个使命，对吧？他们透过生养，透过敬畏神，他们来彰显神的形象，对不对？但是在这两条线当中，两个使命或两个身份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另外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悲哀的事情？就是不仅该隐的后代是罪人，其实神特别呼召出来的这群子民，也一方面他们是与那些罪人为敌为仇，但另外一方面他们的身上也有罪的成分，也有罪的彰显，也是罪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成为了一种末世性的，成就了一种末世性的张力。什么叫末世性的张力呢？你要知道，其实该隐的后代都是罪人，应该被灭亡，应该被审判，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张力的，对吧？你理解，这个没什么张力，就是说犯罪的被审判灭亡，这个就是这样的。但是上帝独特拣选出来的赛特的后代也是如此。那时神的儿子见地上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哎，这个如果用来描述该隐的后代的话，我们不太惊讶，对不对？那你描述的是教会的张弟兄呀，那这个就有点问题了，对吧？啊，那你描述的是那些属神的人，对不对？属神的人也是这样子的。那这就带来一种末世性的张力。这个末世性的张力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其实跟我们的伦理道德是不配的，就我们不相称的。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其实是指向永恒的，对吧？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是指向荣耀的，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是指向这个永生的，这个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在走向永恒、走向荣耀的过程当中，我们却怎么样？陷落到这个世界罪恶、这个有限的、这个糟糕的、败坏的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当中去。这就是末世性的张力。在这个末世性的张力当中，一方面我们拥有一个永恒的使命，是彰显神的形象，对不对？另外一方面，蛇的形象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残存，或不断的引诱我们，不断的控告我们，啊，不断的攻击我们，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盟约当中呢，一直有这种末世性的张力呈现出来。甚至你透过这种末世性的张力来思考福音，会思考的更清晰一点。你知道道德主义的讲法就是亚伯拉罕作为信心的伟人，对不对？但是当亚伯拉罕卖老婆的时候，你就很难解释。你要知道那是末世性的张力，对吧？啊，你在这个传统的道德主义当中，大卫就是信心的伟人，对不对？但大卫这个奸淫和这个谋杀的时候，你就很难解释。对吧？末世性的张力，啊，那不仅包括亚伯拉罕、大卫，也包括摩西，这所有的信心伟人的身上存在的这种末世性的张力，对不对？你知道这种末世性的张力，唯独那一位真正的末世性的人到来的时候，抚平了这个末世性的张力，对不对？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成就了这上帝一切的应许。这一位末世性的人是谁啊？耶稣基督，对不对？ 啊，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在积极的层面上来讲，他做成了以色列人所做不成的事情；在消极的层面上来讲，他也没有做以色列人做的那些事儿，对不对？就犯罪的那些事儿啊，因为那些事儿其实是受世界的影响嘛。啊，所以你是要知道，在埃及寄居的以色列人，一方面被埃及压迫，但千万别忘了，他们另外一方面也受埃及的影响和塑造。哎，对，就是痛并快乐着，对吧？痛并快乐着。你要知道，教会一方面受世界的逼迫，但另外一方面，教会也天天被这个世界影响、塑造。这就是教会作为历史之目的，作为一个末世性的人，教会是一个末世性的人，对不对？基督的心腹嘛，教会作为一个末世性的群体，末世性的人类，末世性的人，你必须同时发现这两个征战。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容易比较快速的发现第一个征战，就是哎呀，教会被世界逼迫，对吧？哎呀，因为这个说起来我们还是比较有光有面的，对吧？虽然不舒服嘛，虽然不痛快，但是哎呀，反正我是被你逼迫的，对吧？我是正义的一方，我是属神的，我是这个为义受苦的，这个是不是事实呢？100%是事实，千万不要动摇这一点，也无需动摇这一点，这真的是事实。但你另外一方面又发现，在逼迫中或者不在逼迫中，在任何一个场景当中，在你我的身上是不是常常又有世界的烙印、世界的痕迹？甚至就在这一次的这个，比如说你在逼迫的一次的这个跟有关部门的对话当中，一方面当然你此时此刻正在受逼迫，对吧？但另外一方面，正在受逼迫的那一刻又正在的被这个世界影响，是不是？一定是呀，一定是。但有的时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只不过把后面一点给去掉了，就不说了，对吧？比较多的强调前面一点就可以了，但不是的。所以这一个的危机，或者这一个末世性的征战，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如此的。就是这一个甚至都不仅仅是一种伦理性的反思，不仅仅我当然它是一种伦理性的反思，但是不仅仅是一种伦理性的反思，这是甚至是一种本质的基于身份地位的一种反思。要知道，好多时候我们会为着自己的软弱、小性、彷徨、迷茫、疑惑，或者说内疚，而这个各种各样的觉得啊，我怎么这样？我应该更刚强，我应该更爱主，我应该更怎么样？是的，应该的。但是要知道，当直到主再来之前，大概我们所呈现的出来的就是这个熊样了。就是我是说的，我不是说的一种程度性的差异，程度上每一个人都不同，我说的在本质上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必须知道，一方面你受逼迫，另外一方面你一直处在这个被世界烙印影响的这个过程当中，只不过这种烙印和影响我们很难察觉，很难很难察觉。教会作为末世性的人，其实必然会面对这一个。好，神的形象，我们是神的形象，对不对？但要知道，亚当已经犯罪堕落了，这个大背景依然存在。我们作为神的形象，我们作为上帝之子，儿子意味着像父亲，我们说过，对吧？儿子意味着像父亲是身份地位，儿子意味着做事也要像父亲，这是使命，对不对？做事也应当像父亲。但问题是，亚当的父亲是神，神是大君王，所以亚当有君王的形象，对不对？有意思的是，神也称呼以色列为他的儿子，神称呼大卫为他的儿子，对不对？大卫是一个君王，但是大卫是神的儿子。同时，我们也被称为神的儿女，对吧？所以总结一下，神怎么描述我们呢？他把我们描述成为一种有神的形象的神的儿子的那种君王和祭司的样式。哎，为什么我要提到君王和祭司的样式？好，两个张力，对不对？第一个张力是受逼迫啊，逼迫更多的是君王的层面，对吧？两国之间的征战嘛。 世界的国，撒旦的国度，这个黑暗的国度跟神的国度之间的征战，它是一个君王性的征战，对吧？那权柄能力君王性的征战。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受制一个世界的影响，其实是一种祭司性的征战。为什么叫祭司性的征战呢？因为你发现呢，其实一方面君王性的征战我们被压迫，但另外一方面祭司性的征战我们又受到那种宗教性的影响，对吧？是来自世界的宗教性的影响，烙印烙在我们的里面。那因为这个关乎到我们敬拜谁，对吧？我们敬拜谁，我们信靠谁，我们顺服谁的问题，这个都是祭司性的征战。所以到了新约之后呢，你会发现首先他描述的还不是基督的工作，他描述的是基督的身份，对不对？到了新约之后，他首先描述基督是新的亚当，第二个亚当，对吧？基督是新的这个以色列，基督是新的大卫，对吧？基督是那种那一个这一个新的人，这一个末世性的大卫，末世性的摩西，末世性的亚当，给了整个以色列社会带来一个盼望，你知道吗？因为原本的亚当、摩西和大卫，当然从积极的角度来讲，都带来了曾经的那一个祝福和繁荣，对吧？但是由于他们生命当中的缺陷和缺点，也都那个祝福和繁荣都被打断过，对吧？都没有持续下去。但是这一位新的亚当、新的摩西和新的大卫要带来一个永远的繁荣，并且这个繁荣不会被打断。不会被打断的原因是什么？不会被打断的原因是因为当然在前一点上基督跟他们是很类似的，就是他们曾经也受逼迫，对吧？基督同样受逼迫，他们承受属灵征战，基督同样承受属灵征战，他们被羞辱，基督也被羞辱，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对吧？但在另外一点上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成为世界烙印的一部分，但基督不是这世界烙印的一部分，基督反而更新了这个世界，对吧？因为他们是从本质上是从这个亚当那里传下来的，但基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一个来自于水平方向妈妈生出来的，对吧？另外一个来自于圣灵感孕天上降下来的。所以呢，在基督里就成为了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是使命的一个起点。身份地位当然是一个起点，在基督里，那使命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就在基督里的那个荣耀的使命啊。所以透过与基督联合产生了新人类。要知道新人类本来是谁啊？本来是耶稣基督，对吧？这个很明显，在整个旧约当中，亚当失败了，摩西失败了，大卫失败了，以色列失败了，一个一个的失败了，对吧？所以新亚当、新摩西、新大卫、新以色列是新人、新人类嘛？是耶稣曾经与旧亚当、旧以色列、旧摩西、旧大卫立过约，对吧？但是呢，他们都在无论哪种程度上，他们确实是失败了，对吧？但是一个新的亚当、新的摩西、新的大卫、新的以色列重新立这个约的时候，他其实是成功了，对不对？那我们如何说我们是属于神的呢？因为耶稣基督是新人类，新亚当、新以色列、新大卫，那于是我们在基督里就产生了一群新人类，就是教会。透过与基督联合，我们就成为了一群新人类。所以与基督联合意味着什么呢？与基督联合意味着所有基督所拥有的一切成了我们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归到了基督那里。就像一个婚约一样，一旦夫妻结婚，那所有属于丈夫的也都属于了妻子，所有属于妻子的也都属于了丈夫。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白雪公主的故事或者说灰姑娘的故事是相当有意义的。纵然灰姑娘再怎么的贫穷、受压、受羞辱、被虐待，一旦她跟王子结了婚之后，她的整个人生被彻底翻转了。所以改变灰姑娘命运的不是那一个水晶鞋，改变灰姑娘命运的是王子，对不对？因为她一旦跟王子结婚之后，所有属于王子的荣耀、地位、财富、权力 也同样都属于他了，对不对？他继母和三个姐姐不再会来欺压他，也不敢再欺压他，对不对？所以你知道童话里面包含这种福音的叙事，就让我们看见说呢，启示录是在这个角度来讲，启示录的童话性质是相当强烈的哈。童话不是假的意思，就是那种颠覆性的成全是相当强烈的。因为在教会在地上是不是天天受欺压受逼迫，被大红龙被兽被这个海兽地兽来欺负，对不对啊？那但是呢，当那一位骑白马者，当那位驾云降临者，当那一位亘古长存者带着天使降云降临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种颠覆性的，完全颠覆了这个世界的光景，完全成就了一个想象不到的一个场景，对吧？啊，那种完全的得胜。所以呢，与基督联合就成为了我们信仰的根基，也成为了信仰的盼望。因为与基督联合，它既塑造了一个根基性的，就是形象和样式的身份地位，对吧？我们叫做称义嘛，叫做得儿子的名分嘛，这个都是跟基督联合带来的嘛。但是与基督联合也塑造一种末世性的盼望，因为基督如何我们也如何嘛。因为他基督升天之前曾经有一句末世性的话语，他说我不再跟你们喝这葡萄汁，只等到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对不对啊？知道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这是一种末世性的盼望，对不对？这种末世性的盼望呢，其实反身回来会塑造我们身份地位的确据。说一个人常常会容易失去确据，对不对？或者说救恩的确据、得救的确据常常模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很简单呀，就是受这个世界影响，伤害了我们的良心嘛。有的时候也是伤害智力，对吧？受这个世界影响，不仅伤害良心啊，也伤害智商，对吧？是伤害的哈，也伤害情感，对吧？伤害到一个地步，甚至都觉得，哎，主还要我吗？会不会？对不对？伤害到一个地步，我还算基督徒吗？啊，那伤害到这个地步，就没有了得救的确据，对吧？但是末世性的那种的盼望会重新塑造出来这种的确据。为什么？因为在这种末世性的征战当中，连我们对伦理的描述它都是末世性的征战。在末世性的这种的征战当中，伦理的对伦理的描述都是末世性的征战。你知道在道德主义的描述当中，伦理是什么？好好做，信耶稣，不打架，不骂人，不喝酒，不抽烟，对吧？好好做，好好爱人，好好反正就是好好做这一切。哎，你说这个结论是不是对的？是的哈，这个结论是对的，基督徒确实要好好做。但是这个结论是一种简化版本的，是一种薄如蝉翼的一个最外层的最表皮的那个东西。要知道在好好做的背后，有的时候做不到怎么办？你必须处理这个问题，对吧？你必须承认，就是有的时候做不到，或者有的时候即使做到了也又下一次又失败了，这个问题必须被处理掉之后你才有力量去做，对吧？不然的话你会灰心丧志的，会绝望的，更多的是对自己绝望，对吧？不仅对别人绝望，也会对自己绝望。那如果你从末世性的征战之下来看这个伦理的话，你会知道说这甚至就是末世性征战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就是连我们伦理性的失败都是末世性征战的一部分。哎，是不是过去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把伦理性的失败当归为末世性征战的一部分，我们会归为什么？就是这个就是自身嘛，你就自己软弱无能，自己的渺小，当然也是，但是群体性的失败同样是末世性征战的一部分。举个例子，其实以色列的历史都是这样的哈。你去看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被掳归回是不是一种群体性的失败？当然在群体性的失败当中，有没有个人性的失败？当然就太多了，对吧？拜偶像、强暴、不公义、淫乱、各种各样的道德性的罪恶都充斥在其中，对不对？但在这一切的充斥的其中的时候，你知道在这种末世性的征战的失败当中的时候，他们其实并整个以色列并没有深刻的意识到他们是两个国度之间的征战，直到被掳之后 上帝特别用了以西结在加巴鲁的河边看异象，对吧？用了但以理在巴比伦王宫里为主做见证，用尼西米回到一个冲突四战之地冲突之地建城墙建圣殿，用以斯帖，包括以斯帖在这个王宫里的那一切的这个表现，对吧？全部都是末世性的征战，并且在这种末世性的征战当中，你不得不诚实的承认一点，他们表现的如果拉长一点本质看，都有很多的瑕疵，都有除了但以理之外，但以理可能瑕疵非常的少，对吧？但是无论是以斯帖还是尼西米啊，都有很多的瑕疵。那这些的瑕疵就让我们把信心的眼光确实没有办法定居在他们那里，就知道说那一位终极的君王、祭司和先知到来的时候就成为我们最大的盼望。从这个角度来讲，再说回当代，你必须在某个角度来讲深刻的承认每一位牧师长老都有相当大的瑕疵。哎，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很多教会就崩塌了，对吧？你说这也是没办法了，活不下去了，对吧？但是由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那一位灵魂的大牧人耶稣基督却又是啊完美的、完全的，对不对？哎，你只有处在这样的认知当中，你才一方面既知道这种末世性的征战不会停止，另外一方面又带着一个活泼的盼望在等候。活泼的盼望在等候。你想一想哈，如果把这个推导到极致，说牧师无误啊，就是教皇无误嘛，对吧？啊，教皇无误了。如果推导到极致，会不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就我确实教皇无误论把这种末世性的征战的张力给消解掉了，就人为的消解掉了。我们承认一下子消解掉了一大部分，对不对？但是一旦消解掉了这种末世性的张力之后，整个教会论的形态必然会不自觉的偏向一种律法主义、道德主义的形态，就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形态，就是即使犯了罪也会竭力的以这个不承认罪的方式来去面对它，对不对？或者说以一种另外一个罪来遮掩的方式来遮掩它。但是一方面我们承认说，哎呀，其实牧师也常常是有相当大的瑕疵，但是你的盼望不在这个牧师的身上呀，你的盼望在那一位灵魂的大牧人耶稣基督的身上呀。并且即使牧师有相当大的瑕疵，你也承认有的时候圣灵还是会充满他，有的时候上帝还是会使用他，有的时候真理还是会光照他，他也还是会悔改，就如同圣灵会充满你，神的话会光照你，你也会悔改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们通常呢，我们不太会对牧师抱有这么大的容忍度，我们对自己的容忍度还是比较高的，对吧？啊，主啊，怜悯我，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啊，我是一个无用的人啊，我又犯罪了，反正哎呀，主啊，求你帮助我吧，我是属于你的，我是你的儿女啊，你不能撇弃我啊，我们都为自己祷告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吧？但如果一个牧师像我们这么糟糕的话，我们就接受不了了，对吧？哎，是不是？好多弟兄姊妹的心态都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接受自己是这样的人，如果他知道他的牧师跟他也差不多的话，他就一下子天都塌了，牧师怎么能跟我这样呢，对吧？哎，不是的，其实牧师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他自己和你一起带到那一位灵魂的大牧者面前。再说一遍哈，牧师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在你与那一位大牧者中间做一个好像中间联络人似的，不是的，是把他自己和你一同带到那一位灵魂的大牧者面前，他自己得福音的好处，也跟你一起得福音的好处，啊，只有这样的时候，啊，甚至圣经也说以利亚与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对吧？就告诉我们说以利亚会抑郁，我们也会，对吧？是呀，那在这一切当中，我就把我们的目光不断的提升到天上去，只有把我们的目光不断的提升到天上去的时候，教会作为一个受洗的群体，要知道教会是作为一个受洗的群体，归于父子圣灵的名，这个身份和地位是超然的，不是说我们今天又软弱了，今天又犯错了，今天又犯罪了，当然这是日常，对吧？这当然是属灵征战，但是归于父子圣灵的名，这一个超然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知道说 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原文是归于父子圣灵的名，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们的身份是属于谁的呀？属于神的。这意味着归于谁的名就是属于谁的，对不对啊？就意味着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属于他。那只有这样，我们就成为一种超自然的一种的身份。这个超自然的身份是什么？反映神的形象，父子圣灵名的形象啊。所以呢，透过在这一个过程当中，透过我们的认罪悔改受洗加入教会，成为神家里的人。那在这一个成为神的家里的人当中，我们的使命和整个的方向也会被塑造。人的路线呀，是被身份和盼望塑造的。多说一点哈，人怎么活是被两件事情塑造的。第一，你的起点塑造你怎么活，对不对？不是说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起点塑造你怎么活。乞丐也不想活成那个样子，但是他生来就是，他爸爸就是乞丐，他没办法活成王子的样子嘛。但是王子生来就是王子，他的身份起点是不是塑造了他怎么活的生命形态？身份嘛，决定怎么活。但有另外一个也同样决定怎么活，就大家都是乞丐，大家都是就是读者文摘上的心灵鸡汤告诉我们的，对吧？同样都是建筑工，对吧？有个人说我在垒墙，有个人说我在这个。对，有个人说我在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在荣耀神，对吧？盼望嘛，对吧？盼望也同样塑造我们怎么活。所以两件事情塑造我们怎么活：一，第一，身份地位，这是关乎救恩的本质，重生成为神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称义，对不对？这就是塑造我们怎么活。所以救恩是怎么活的一个起点。但别忘了，过去几十年中国家庭教会一直在强调重生的起点，或者救恩的起点，得儿子的名分，称义，因信称义的起点，塑造了我们怎么活。这个是不是对的结论？是的，但是只是一半的结论。别忘了，盼望末世性的征战同样塑造我们怎么活。就是你是在盖教堂，还是在砌砖，还是在这个整个世界荣耀神，就是因为那个末世性的定位，那个末世性的盼望，这是保罗说的，不是我们说的，对不对？因为当他有那个末世性的盼望的时候，他反过头来说，我可以储卑贱，可以储丰富嘛，可以储缺乏，可以储有余，对吧？他为什么可以储？因为他得着基督为至宝，所以就看万物如粪土。要知道得着基督为至宝，它是一种末世性的说法，它不是一种救恩性的说法哈。救恩性的说法是之前的，在这里得到基督为至宝是一种末世性的说法，对不对？很明显嘛，宝贝放在瓦器里也同样是一种末世性的说法啊。因为那种包括这一个摩西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全部都是末世性的说法。在这种末世性的说法塑造的是什么？是盼望，对不对？是眼光，盼望，属灵的眼光。包括登山宝训，两条路，两个门，对吧？窄门和宽门，大路和小路，两个根基，两种果子，对吧？包括忧虑不忧虑的问题，如何看待金钱的问题，积财宝在天上的问题等等，全部都是关于什么的？末世性的盼望的。甚至包括人若逼迫你们，辱骂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对待他们。这是不是末世性的说法？为什么？因为耶稣不断的在登山宝训，末世性的盼望塑造了登山宝训的伦理价值观。是的，很多人说登山宝训的伦理价值观确实很高超，但是那个高超到底是什么塑造的？末世性的盼望。你仔细的去读所有的这一切的时候，凭什么我不假冒伪善？哎，如果人生只有今生的七八十年的话，谁够假冒伪善谁就够成功，对不对？反正只要把别人骗过来就可以了，骗过去就可以了。但是人生不仅有七八十年，人生是站在那一位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主面前，人生是站在那一位永恒的主的面前，他知晓一切的事情的时候，那再去假冒伪善，这个就是愚蠢了，就是不智慧了，就是愚昧人的做法了，就是不信神的做法了，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 末世性的盼望反身回来塑造了登山宝训的伦理价值观。所以两件事情塑造怎么活，对吧？第一，重生得救啊，这一个儿子的名分称义，这确实，因为是这一个涉及到身份和安全感嘛，身份和安全感一定会塑造你怎么活。第二个，盼望，盼望反身回来塑造我们的伦理，就是你盼望什么，你爱慕什么，你追求什么，通常你就为什么而拼命，对不对？这个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涉及到关于偶像的话题，对吧？好，求主来带领我们哈。神的形象，既涉及我们的身份地位，又涉及我们的人生使命，这是整本圣经的那个架构当中所让我们看见的，也能够应用到我们今天的。